叫我如何能够相信把自己给你，却换得如此伤心。啊，红雨，红的雨，叫我如何能够相信鲜红的雨滴，倾诉 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，FM 九九九

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

心里。